强大的车载操作系统最大好处呢，就是能够推出无限更新，就像特斯拉一样，它比要求汽车访问经销商并手动更新更快更简单。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Gasol What You Waiting For。 第四十九名 Aline 爱就爱。第四十八名爱戴初次与你相遇。第四十七名苏打绿你哦。第四十六名 Angela Fl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nto the water, we'll find pearls, we'll cost a dollar. Yeah, don't you know? It's now or never, it's now or never, it's now or never. Yeah, I'm feeling lucky this time. Do or di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初次与你相遇 I love you 来自爱戴。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苏打绿的你哦，这首歌是他们擅长的，轻松的，有爱的，旋律优美的小品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苏打绿的压箱宝的歌曲只用了5分钟就创作完了，没见面，没开会，没通电话，一下搞定，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没有，没有。苏打绿，你哦。苏打绿的你哦，你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晋升到第46位，上周为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Adeline 的这首 Fly，电音舞曲该有的动感激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淋漓尽致的展现。闭上眼睛吧，好像已经起飞，遨游翱翔天际，只要音符吹过，

如此高亢的声音来自 Somerset 的这首 Up， 拥有清丽迷眼的嗓音还有精神的面庞， MV 当中他更是画着大浓妆，要以妖艳之姿态为古典都涂上颜色哈。 Up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五位来自 Somerset Jet Up。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开着同样的车，踩在了同样的街，每天同样的拥挤，同样无聊的一天，想带你逃离眼前，夜幕下切入城市里面，当天只限量几滴，一座指引 充满趣味的编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鹿晗的帅气个性。歌曲 MV 呢，更是采用了主观的视角，记录了滑板少年在城市当中的一天的生活。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四位，鹿晗《夜行记》。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每一次偷偷的看你，太阳晒过你白色的衬衣，听海浪。10,000公里 些美好的事情。你是不是爱情，或者是陪着我旅行，同看过这一路风景。这一路我走走停停，谁都带着回忆一起远行，坐慢车倒退看风景，原来下错了站才能遇见你。我们又找不到原因，有几秒的默契，你眼里也有同样藏不住的孩子气，转几圈公里才到这目的地，沿路的美丽都是因为你。这是不是爱情，像一场旧电影，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上天，我们走很远，忘记了时间，你在我身边，只好让全世界陪我一起留恋。这是不是爱情，像一场旧电影，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你是不是爱情，或者是陪着我旅行，至少我没错过风景。 来自何洁的《是不是爱情》，歌曲源自于她的专辑《短暂的爱情》当中。这次清新、自然、简单、质朴的全新造型，还有一系列的减法企划，让何洁最真实、最亲和、可人的形象深入人心。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旋律非常悠扬，也很好听，会深入你的心吗？是不是爱情？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许嵩的《通关》吧。天下事，事事皆是修炼，时时都在通关之路上。这首歌被称作是 QQ 三国十周年纪念的主题歌，许嵩也希望通过这首作品对玩家以及歌迷十年来不断支持给予热切的回应。 长夜至今不用绕弯，越过肉眼凡胎之般，会变为左右也一战，真理降临一语可还，十年的情要慢慢还，不会为这一路的难，你若是终点我已通关，我感谢自己平凡，感谢自己。 几平方，敢爱敢恨没负担，后面穿新的牛仔和王冠，不过是通关之夜的辗转，只有与你相伴，笑和泪才会饱满，一首 时时都在通关的路上，给自己打气加油哈，希望大家过每一关勇往直前。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许嵩通关，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aroon 5魔力红，很少的这样柔情似水的歌 Just a Feeling，上周第46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41位次。

when you can just chill and clear your head and let me do anything for you, 'cause you deserve it. Prepare your meal and make your bed. We'll end this with presents with you, 'cause you are so worth it. I just want us to go. 这首歌来自莱昂内尔里奇的这首 Just Go。 在离开组合单飞之后，莱昂内尔里奇呢逐渐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流行乐坛当中最为成功的男歌手之一，一定很熟悉他吧，因为他给中国乐迷留下了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 See You See Me See You See Me See You Together。 哎，对，就是那首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 say hello。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自驾京郊小镇土瓜乡。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土瓜乡呢在房山，房山的西南的最深处哈，海拔很高，地势起伏也很大，穿梭在蜿蜒曲折的108国道上，一边是松林遍野花开漫山，一边是天高山远。继续呢向前行，一片待字闺中的原始松林尚不为人所知，那就是北京最西端被人们称为是小西藏的房山土瓜乡。这里呢共有八个行政村组成的普洼，村村都有独特的风景，当然很多都藏在山中了，向你细细的去体味。其中东村最宜游玩了，这里气温比较低，早晚温差也比较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圣地。走在山脊走廊上，山峰过处丛林摇曳，尽赏普洼海拔1200米的云梯，还有山脊风光，哇哦，真不错啊。这个云梯就是云端的梯田哈，非常美，就在房山区的西南，往那方向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顺路问一下，请问土瓜乡在哪里呀？怎么走啊？然后你走着走着看到这个梯田，哎，这里就是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C'est la vie》。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et ne pas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也许我会再遇见你，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爽朗一如往昔。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走一个城市的陌生，走到了

为30岁到45岁艺术家提供资助的王世阔奖昨天揭幕其第三届入围名单，12位艺术家榜上有名，并以其在绘画、雕塑、影像、装置等领域的代表作在今日美术馆举办2018王世阔奖暨今日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提名展。去年王世阔奖的获奖者孟百申昨天也在王世阔基金会的支持下，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了个人展览，用涂抹关照真实。这个展览只展出两件作品，一为树，二为河，都大到足以占据一个完整的展厅，并且两件作品的表面全部用铅笔涂上颜色，引人思考。两个展览都展到10月10号。机器人能够做神经外科手术，高精度雕刻机可以实现在鸡蛋壳上雕刻，人脸识别技术的最新应用趋势是什么？8月24号，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成果展在中关村正式揭幕。来自中关村示范区170家企业展示了340项最新创新科技成果。9月1号起的每个周六，广大市民可以网上预约免费参观，零距离地欣赏这场北京科技创新的饕餮盛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Came and the sky fall to only bring the rain. I sat in darkness, all broken hearted. I couldn't find a day, I didn't feel alone. I never meant to cry, started losing hope. But somehow, baby, you broke through and saved me. You're an angel, tell me you're never leaving. Cause you're the first thing I know.I can't believe it. You're holy, holy, holy, holy. I'm high on loving you, high on loving you. You're holy, holy, holy, holy. I'm high on loving you, high on loving you. You made the brightest day.From the darkest nights, you're the riverbank where I was baptized, cleansed from the demons that were killing my freedom. Let me lay it down, give me to ya, get you singing, babe, hallelujah. We'll be touching heaven. You're an angel, tell me you're never leaving, cause you're the first thing.No, I can't believe. hurt. You're my saving grace. You're my kind of church. You're holy. 刚刚这首歌呢是美国乡村二人组合 Florida George Line 的这首 Holy。 2018年美国公告牌音乐奖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 Florida George Line 荣获了当年最佳乡村组合大奖。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而到每周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大福利时间了。最后一个时段呢是完整的25分钟播出，就是说呢每到周一的时候都是2个小时的播出，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伴您在路上。哎，这不是福利吗？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座椅以前跟大家说过哈，要调整好。那么你会调汽车座椅吗？今天给没有听过的同学再补上这一课。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很多的小伙伴抱怨调节座椅高度的时候呢，前后位置也会跟着变化，其实只要先调节高度再调节前后叫我效果就会立竿见影了。无论开轿车 SU 还是 SUV， 头部在车窗中央位置最好了。过高呢，头部和车顶太近了，颠簸的时候容易碰到你的大脑袋，过弯的时候呢，身体摆动幅度也会增加，而且还会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当是考虑在较宽的前方视野，较大的后反视镜的反射区会比较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越低越好哈。调节前后位置呢，应当注意完全踩下油门踏板的时候呢，腿部仍然是有一定弯曲度的，千万不要全都直了，使劲去够着，脚都笔直笔直的，像那个压腿一样哈。那样的话踩刹车呢就很费劲，也很危险。遇到急刹车的时候，你可能就踩不到底，就会容易弄伤自己哈，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我再重申一下，座椅的高度呢是你的头在这个挡风玻璃的正中间，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那前后位置呢是你脚踩下这个油门或者是这个刹车的时候踩到底，脚呢这个膝盖还有一定的弯曲度，哎，这样就舒服了，对吧？好了，上次没有听过这一课的小同学们，小伙伴们，同学们要补上这一课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杨坤，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他们还不够单纯，你问我爱你

深如歌，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无人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间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尘，情深如海，无意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以往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你又听到了一首老歌，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唱在他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黄雅莉的《恋爱烘焙中》。这首歌呢，由黄雅莉自己来亲自谱曲的，制作人朱静然开创了浪漫爵士曲风，用声音和歌词呈现黄雅莉为爱人精心烘焙蛋糕的神等画面。 黄色轻摇，不需要。 吃掉，从心底新鲜出炉的美好，恋爱中的味道。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小董周杰伦和他的爱徒派伟俊合作的这一首 Try， 功夫熊猫三的全球主题歌。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真的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童丁，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 过了今天，别破冰，两个双雪，那故事在穿越，偶尔在分野，一行行做好准备，明月自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不灭，真实的一切。 听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飞。哇！

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